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这么一句话：组织的目的就是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儿。然而，不是任何一群平凡的人聚集到一起都能做出不平凡的事儿，甚至一群优秀的人聚集到一起也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组织。因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团队，任何一个卓越的组织都必须有一个卓越的领导者。领导者呢，是一个组织的灵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所能达到的高度。技术团队同样如此，管理者的战略眼光、管理方法、人格魅力等，都会给团队的工作结果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但技术管理者面临的具体问题又有其独特之处。虽然 CTO、技术 VP、技术总监等职位的职责各有偏重，但总的来说，技术管理者对内要负责技术选型、产品功能实现、团队成员培养、技术人员考核等等。对外呢，则要承担扩大公司技术影响力、为公司招募更多优秀研发人员、发展潜在客户等职责。因为工作关系，我们有机会经常与技术管理者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技术管理者面临的问题往往是相通的。每一个技术人在通向技术高管的路上都要趟过无数个坑，比如如何与其他部门的负责人高效沟通，如何制定科学的绩效考核方法，面对新的技术趋势应该如何布局，怎样做好技术人员招聘等等。关于这些问题，通过其他优秀的技术领导者在实践中总结的方法论来学习和提升是最为高效的方式。因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等方式不断地在前行者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而即便你已经一路升级打怪，成为了一名优秀的 CTO， 你仍然会面临许多挑战。行业格局瞬息万变，技术浪潮风起云涌，资本市场残酷善变，更不要说公司新加入的高管很可能与你气场不合，你与公司商定的股权分配方案可能存在隐患。在这一背景之下，极客时间推出了技术领导力300讲专栏，这是一个针对技术高管的付费专栏，由阿里、腾讯、AWS 等上百家知名互联网公司的优秀技术领导者和 CEO 共同贡献和维护。专栏内容涵盖前沿技术、趋势分析、团队管理、软性技能等技术管理者关注的重点问题。该专栏呢，希望通过体系化、有洞见的课程来帮助技术管理者提升认知、升华自我。技术领导力300讲专栏中的每篇文章呢，都是这些身经百战的管理者们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专栏作者中有些曾获得最具价值 CTO 的荣誉，对于团队管理有自己的独到方法，有些从 CTO 进阶为 CEO， 对于 CTO 和 CEO 应该如何相处有着深刻理解，有些带领技术团队从无到有，完成核心系统架构，助力公司业务实现百倍增长。每周五呢，我们还将邀请一位技术大神或互联网大佬回答你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将以更高的高度带来不一样的资讯和思辨，一些以往只能在新闻里看到的名字，你也将有机会与他们直接对话。我们将陪伴你一整年的时间，用六大模块为你详解技术领导力。第一个是格局与战略，这部分内容将帮助你打开视野，理解卓越技术领导者的核心能力的概念和价值，像 CEO 一样思考商业，让技术与商业战略协同，确立管理者能力模型。第二是团队管理，这部分涵盖人员招聘、绩效考核、团队文化建设、研发管理等内容，将通过大量实战经验帮你清楚认识领导力提升的有效途径，掌握领导力提升的工具与方法。第三是职场软技能，通过这部分内容，你将了解如何更好的沟通，如何向上管理，如何打造个人品牌，如何管理情绪等等，令你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从此踏上领导力提升的新旅程。第四个是跳槽与创业，有时候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我们建议你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将和你一起探讨期权、套现、合伙人、商业模式等话题，让你的人生进阶之路更加平稳。第五个是技术趋势解读，让你快速了解最新的技术与趋势，比如区块链、人工智能、运维技术发展到了哪个阶段，你的企业是否还在用老旧的技术解决别人早已轻车熟路的问题。第六是国家政策解读，一个卓越的领导者一定是顺势而为的，我们会邀请行业专家深入分析解读国家机构最新发布的产业政策，助力你洞察先机。 希望一年之后你已经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以下我们列出了技术领导力300讲近期将会更新的话题，后续还有更